斑驳的回忆藏在发黄的日记里，褪色的自己故事却没有再延续，偶尔会想起你是我念旧的毛病，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把你忘记，你送的黑色毛衣已经没了意义，安静的挂在衣柜里不敢去触及，房间里弥漫的空气像是冰冷的冬季，离开时你头也不回，只留下寒冷的背影，再看一眼这背景心酸的甜蜜，墙上挂满了相片，拥有你是前提，有那么一刹那间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回忆从前那一些，可惜却回不到从前，无法想象到这一天没了你我怎么办，没人理没人睬没人陪没人伴，曾经的粗茶淡饭像是时间在跟我谈判， 我在梦里记住你陌上的双膝，就好像曾经我深爱过你，有种莫名的情绪想要拥抱你，为什么突然就变成泡影， 说喜欢北方的白雪还有南方的大雨，还说要我陪你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如今我在春白龙记呼吸着冰冷空气，淋着南方的暴雨，可是你人在哪里，你明知道我忘不掉你，心里还在想你，我在梦里见过你只有模糊的记忆，不知道你能否发现为你我做过的一点一滴，不要你完全记清为你我曾打过的地基， 我在梦里